在声援朝鲜人民月之际，世界各国积极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非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秘书长等很多国家的各界人士和各地区机构人士分别发表谈话和文章。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等许多团体分别发表声明和联合声明，严厉谴责了美国敌视朝鲜政策。世界和平理事会、亚太地区会议等各国际会议对朝鲜人民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斗争表示了全力支持和声援。英国、孟加拉国、几内亚、秘鲁等世界各国广泛举行了支持朝鲜人民正义事业活动和反美游行示威。